第四集，信任卡德加。卡德加感觉到麦迪文的目光落到了他的身上，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只甲虫，而且这只甲虫现在正一不小心爬到了一个昆虫爱好者的工作台上。卡德加看到火焰已经烧去了介绍信的一半，融化的蜡封滴在天文台的石质地板上，他目瞪口呆，面无血色。他试图强迫自己呼气，然而最终只发出了窒息般的喘气声。麦迪文皱起浓黑的眉毛，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。 你身体不舒服吗？莫罗斯，这孩子是不是生病了？ 可能是还没喘过来气，上楼的路挺长的。 那封信。 哦，对，谢谢你，我差点忘了。 麦迪文走到火盆边，把那封正在燃烧的信扔到了火炭上。那团蓝色的火焰猛然窜到齐肩高，又回落成一团普通的火焰。温暖的红色火光充满了整个房间。那封印着肯瑞托蜡封的羊皮纸介绍信已经完全不见踪影。 可您都还没看过他。我的意思是，大人，我并非有意冒犯。 我看了，要我复述出来吗？ 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大人。 至伟大崇高的魔导师麦迪文，卡拉赞的魔法大师，在此献上来自肯瑞托魔法学院工会与社团中最博学强记者，国王的顾问，学者的导师，奥秘的发掘者的致意。哼，下面依此类推，每一句都在自我吹嘘。我说的还对吗？ 我说不好，我是不许。 不许拆那封信，但你还是拆了，对吧？ 是的。 什么时候拆的？ 在从洛丹伦到库尔提拉斯的船上。我们的船因为风力不足停滞了两天，我就 没有抑制住好奇心，对吧？换作是我，可能一离开达拉然的紫罗兰城堡的视线就把信拆了。 我考虑过这么做，但我相信他们布置了侦测咒，至少在那个范围内还有效。 所以你想要避开所有咒语或信息，以免有人发现你打开过那封信，而将你遣送回故乡。你拆开信封看完了信，然后你把它封装回去，打算在别人草草查看的时候蒙混过关。你以为我肯定会马上拆开蜡封，不会注意到你动了手脚。我是怎么做到的？ 做到什么，大人？ 我怎么会知道信里写了什么的？刚刚被我烧毁的那封信上说，我会发现卡德加这位年轻人的推理能力和智力相当惊人。说出你的猜想，让我开开眼。 您读了我的思想？ 有可能，但是不对。你现在紧张得一塌糊涂，这会让读心术的效果大打折扣。错一次。 您以前从肯瑞托收到过类似的信，您知道他们会写些什么？ 也有可能，因为我确实收到过这样的信，他们也的确经常表现出一副自鸣得意的腔调。但你和我一样，知道这封信里确切的措辞。你的努力值得认可，但还不对，错两次。 交感。 解释一下。 魔法的定律之一，当一个人触碰一件物体的时候，他会将自己的魔法气息或知觉的一部分留在物体上。因为每个人的气息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对其中一方施加影响，就有可能以此连接到另一方。依靠这个原理，就可以用一根头发来给人施加爱情魔咒，或者追溯一枚硬币的原主。 继续。 一个人使用一件物品的次数越多，留下的回响就越大，因此那些被频繁使用或照料的物品交感能力会更强， 所以一份有人书写过的文件，上面的魔法气息会比一张空白的羊皮纸更强。而这个人在写的时候肯定是专注于他写的内容的，所以您确实是用了读心术，但是读的不是我的思想，而是那个写下这封信的抄写员在写信时的思想。您读到了他在脑海中默念的词句， 并且不用在现实中打开这份文件。那么这个小技巧对一位学者来说有什么用处呢？ 您可以不需要打开书就读到书的内容。 对一位研究员来说，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技能。你自己就属于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社群，那你们为什么没用这个方法？ 因为我想我们确实是用了的，但仅限于议会里比较年长的成员。 而这又是因为什么呢？ 不知道大人。 要是所有的知识都能凭一股魔力一动脑子就可以汲取出来，那谁还会去书写呢？ 是的，很有道理。 你还不错，相当不错。你会反制咒吗？ 学到了第五卷。 你能释放秘法剑吗？ 能放一两个，但很消耗能量。 你最擅长哪类元素法术？ 火系最强，但其他的我也都会。 自然魔法呢？催熟、选种、收获，你能催动一颗种子里的生命力让它变成一朵花吗？ 不能，先生，我是在城市里受训的。 你会制造傀儡吗？ 这是被达拉然所禁止的，但我知道傀儡的原理，如果您好奇。 你是从洛丹伦坐船过来的？坐的什么船？ 是的，是一艘提拉斯的帆船，仁慈之风号。 从库尔提拉斯起航的船员是人类？ 是的。 你跟船员有交流吗？ 有一点，我的口音总是让他们笑话。 库尔提拉斯船上的船员们很容易被逗笑。船员里有非人类种族吗？ 没有，先生。库尔提拉斯人之间流传着有关鱼一样的人形生物的传说，并称之为鱼人。鱼人真的存在吗？ 存在。你还遇见过什么其他种族？除了人类的各个亚种之外。 有几个侏儒来过一次达拉然，我还在紫罗兰城堡里见过矮人工匠，在传说里读到过龙，还在一个学院里见过龙的头骨。 那巨魔和地精呢？ 巨魔已知的种类有四个，可能存在第五种巨魔。 一听就知道是阿龙达教的破烂。继续。 哦，巨魔生性野蛮，体型比人类大，非常高大结实，五官狭长，不足社会体系，几乎已经从文明世界消失了，在洛丹伦濒临灭绝。 地精呢？ 地精的体型要小得多，跟矮人差不多，创造能力也和矮人不相上下，但更倾向于搞破坏性的发明。天不怕地不怕，我在书上读到过，说是作为一个种族，他们都是疯子。 只有聪明的那些才是。你了解恶魔吗？ 当然，先生，我是指从传说里了解到的。我还知道正确的防护和阻断咒语，这是达拉然所有法师受训第一天的课程。 但你从来没有召唤过恶魔，也没有亲眼见过别人召唤恶魔。 从来没有，先生，我连想都没想过。 我毫不怀疑你从来没有，我是只想过这件事。你知道守护者是什么吗？ 守护者是指看守的人吗？守卫，或者是指一个别的种族，是不是某种怪物？也许是对抗怪物的防御者。 别紧张，你本来就不应该知道，这是魔法的一部分。好了，那你对我又了解多少呢？ 肯瑞托的法师对您十分敬仰。 显而易见。 您是一位强大的独立法师，据说您还是暴风王国莱恩国王的顾问。 我们回到正题。 除此之外， 没 有任何具体的事迹能够解释他们对您的尊崇。 尊崇和畏惧，畏惧更多。 还有嫉妒，没有任何具体的事迹能够解释肯瑞托对您抱有的高度尊敬。 本该如此。 是的，先生。 但是你对我本人了解多少？ 一无所知，先生。 一无所知？一无所知？你千辛万苦来到这里，就是为了见一个你一无所知的人吗？你都懒得去下点功夫调查一下吗？也许你的导师们只是想拿我作为借口摆脱你，希望你死在路上，也不是第一次有人试图这么做了。 没什么好查的，您根本没做多少事，我的意思是，我能查到的不多，我是说。 那你都查到些什么呢？ 您来自一个法师家庭，您的父亲是一位暴风王国的法师，您叫涅拉斯埃兰，您的母亲是艾格文，艾格文可能不是一个名字，而是一个头衔，可以追溯到至少800年前。您在艾泽拉斯长大，从小就认识莱恩国王和洛萨爵士，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了。 嗯，已经算是有所收获了，比大部分人能查到的都多。 好，还有您的名字在高等精灵语里是守密者的意思，这个我也查到了。 有些名不副实了。艾格文不是头衔，那只是我母亲的名字而已。 那么一定有很多位艾格文，这应该是个姓氏吧？ 只有一位。 可那就意味着 他在生我的时候至少有750岁了，他的年纪比那还要大得多。我是他晚年生的孩子，肯瑞托对我的图书馆馆藏兴趣十分浓厚，这可能也是他们派你过来调查的原因。 大人，不瞒您说，除了最高领导人之外，肯瑞托的每一位法师都想让我从您这里找出点什么来，我会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，但如果您有想要限制我阅览或保密的材料，我也完全理解。 我要是真这么觉得，你根本不可能穿过森林到达这里。我需要一个人先把图书馆分类整理好，然后再去收拾炼金实验室。没错，你就很合适。你瞧，我也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含义，就像你知道我名字的含义一样。莫罗斯。 在，大人。 带着小伙子下楼去他的房间，让他吃点东西，今天对他来说一定非常漫长。 当然，大人。 我有一个问题，大师。我是说魔导师大人。 从现在起就叫我麦迪文，叫我守密者也可以。我还有其他几个名字，有些并不为人所知。 您说您知道我名字的含义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你不会说矮人语？ 是的，魔导师大人。 我的名字在高等精灵语里是守密者的意思，而你的名字在古矮人语里则是信任的意思。希望你能名副其实，年轻的卡德加，年轻的信任。